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婴儿几斤几两暗示智商高低吗？ 哎，我说孩儿的爸，怎么办呢？我们辣妈群里啊又有问题了。 又是谁呀？又怎么了？ 孩子一出生啊，这婆媳关系又出问题了。 哦，那你具体讲讲，你别一句一句崩，你多说点儿，我特好奇。 就那前段时间呢，我们群里的小雅在医院待产啊，这自己和孩子出来之后呢，婆婆就在一边抱怨，说这个人家的孩子是又白又胖啊，尤其是隔壁那床，这宝宝生出来足足有8斤重、啊。 我 说这是好福气。 我听出来了，这是抱怨小雅孩子生的轻是吧？ 对呀，其实她生的宝啊，这个6斤3两，这也正好。 对呀， 就是那老太太特别想要一大胖小子，觉得呢还是越胖越好。 那孩子瘦了肯定不好嘛，对不对？瘦了是不聪明啊。 啊，我觉得不对，这胖瘦跟聪不聪明没有关系吧？ 那我这个知识打哪儿学的呢？要不然咱问问专家吧。 行。 你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议论我听到了。婴儿的聪明程度还真的和斤两有关，这并不是迷信，而是有一定的说法。 哎呦，是吗？那您给说说这个有什么相关啊？ 新生儿出生后平均体重为3.0至3.3公斤，最新统计表明新生儿平均体重已达到3.5公斤，超过这个标准，大了就是肥胖儿，小了就是低体重儿，都会影响到孩子智力的发育。 有这么严重啊？ 哟，那孩子的体重不会影响一生的智力发展吧？ 当然不会了，这只是一个智力发展的开始，而且体重绝对不是影响孩子智力的唯一因素。一个孩子的智商高低，未来成功与否，更关键的还在于孩子自身的努力以及家长的后天教育和培养。希望家长们可以重视到这一点，用更科学更正确的手段去照顾孩子，培养和教育孩子，不仅可以让孩子变得更聪明，未来还会更有可能成功。 啊，您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嗯，这回啊我也知道怎么去开导小雅了，我呢这就和她微信聊聊去。 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说放心吗？ 为什么呀？ 我生的时候啊就不老重的。 嗨，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北京33万初中生将享免费在线辅导。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在计划线上启动会上提出，在前期3个阶段试点后，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将实施范围拓展至全市，覆盖所有初中学生。 全市646所学校33万余名学生将可在2022年1月1日起免费接受在线辅导。在线辅导学科包括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九门学科。辅导时间为校例规定的每个学期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1点。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程序和一般原则。一般原则：一、我国批准紧急使用儿童的疫苗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两剂，使用的剂量和方法与成年人相同；二、两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建议大于等于3周；三、第二剂应在首剂接种完成后8周内完成。持重补重的原则：一、未按程序完成接种者建议尽早全程补重；二、补重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与计划免疫内疫苗和其他自费疫苗同时接种的原则：一、不推荐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二、其他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应大于14天；三、接种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狂犬病或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时，可不考虑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圆舞曲国王原创亲子动画音乐故事会来了。圆舞曲国王音乐故事会是献给孩子们的新年音乐会，将听不懂的古典音乐改编为一听就懂的故事会，视频配合改编的维也纳音乐会常用曲目，由主持人为小观众讲述施特劳斯家族的光辉历程，适合每一位学习音乐的琴童。圆舞曲王国音乐故事会为孩子们带来一听就懂的古典音乐。约翰·施特劳斯家族是欧洲最负盛名的音乐家族之一，这个家族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音乐王朝，其中最著名的小约翰·施特劳斯凭借着多部作品确立了音乐史上圆舞曲之王的地位。至今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都会上演他多部的作品，演出时间是12月18号，地点就在国土艺术中心，目前还有80元的最低票价。我在国子监当学霸，开蒙初体验，开学第一课。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又称太学、国学。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为三进院落，占地面积27000多平方米。国子监不仅接纳全国各族学生，还接待外国留学生，为培养国内各民族人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主体建筑经历7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是唯一保存完整的古代最高学府校址。国子监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12月18、19号，地点就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目前还有258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如何培养孩子们从小学习科学家优秀的品质和精神？如何为孩子种下科学梦想的这颗种子，树立远大理想？国内首套成体系的原创中国科学家绘本《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带孩子们全面了解竺可桢、钱学森、梁思礼、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责任编辑李文科为大家介绍这套绘本丛书背后的故事。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科普编辑李文科老师。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于老师，大家好。 作为这个系列绘本哈，生命天使林巧稚的故事，点亮原子梦钱三强的故事，两部作品的责任编辑，跟我们说一说前期准备了哪些工作吧。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生命天使林巧稚这本书吧。 好， 其实按照常理来说，林巧稚老师哈，他也是我们中国妇产科的奠基元老之一，也是中科院的首位女部委，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院士，她的资料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实际上呢，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这本书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 林巧稚老师虽然被我们称为万婴之母，因为她一生接生了5万多个孩子， 嗯， 但是呢，她自己本身呢却一生未婚，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大爱上，她没有就忽略了自己的小爱， 嗯， 所以呢，我们看到网上虽然有很多的资料，但是因为很难找到林巧稚老师的一些至亲去确认，所以，就最终就导致很多资料我们去难以分辨。 嗯 啊，我们当时就是，想了半天，最后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不管是已经出版的林巧稚老师的书籍啊，还是他网上的资料，我们都整理了一遍。 嗯， 最后再通过这个老科学家的采集工程，还有协和医院等等各个渠道进行辨伪， 嗯 啊，辨真去伪，总结了这本书的内容。绘画这边呢，因为也是。林巧稚老师这个他的照片虽然很多，但是选取哪些照片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他整个的一个资料过程，应该说我认为是我接触到的所有的关于科普啊还有这个人物传记的这个相关绘本中工作量最大的一个。 哦， 钱三强老师这边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他，他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核弹事业原子能开发的著名的三钱嘛。 嗯， 所以相对林巧稚老师呢，钱三强这本书的资料更好找一些。 嗯， 但是呢，因为钱三强老师呢，他对中国原子能啊、原子核开发的这个利用上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包括技术开发呀、技术难题突破呀，包括这个人才的组织啊。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对这个资料进行了一个分门别类的大量的一个整理，所以最后才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说比较真实全面的一个前三强。 其实就是这个案头工作哈，搜集素材的工作是很麻烦的，确实因为量很大，这些人又是这么重要的人物，要让大家尽量的全面的看到这些老科学家们的这个风采，所以找的这个包括这个辨伪啊这些任务其实是很艰巨的。我们看出来可能一个绘本才十几页，但其实背后的这个工程量就大了去了。那责任编辑其实对于一本成书来讲哈，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沟通，是不是？比如说和文字作者和这个插画作者去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比如说这两本绘本有没有一些要推倒重来的部分呢？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可以和我们讲一讲？ 其实这两个绘本啊，在中间的过程应该说也像刚才于老师说的，因为资料非常多也非常冗杂，需要一个大量的这个去伪的一个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跟文字作者的一个沟通当中，其实是发生了很多很多让人难忘的故事的，特别是林巧稚老师的作者庞雪辰老师，其实他当时自己也是在医院里住院但是呢他还是帮助我们，就是联系协和医院还有各个的一个相关的部门，去寻找一些林巧稚老师的一些亲人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些资料去伪，所以当时真的是非常感动啊，因为庞雪辰老师当时真的生病非常严重，但是他还是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去帮我们去联系。然后钱三强老师这边呢，其实刘洋老师他既是这本书的文字作者也是绘者所以刘洋老师是一个能文能武能画能写的人所以当时跟那个因为我们这个文字编辑啊还有这责任编辑啊，很多时候是对文字上有一些敏感的把控，但是呢对绘图方面说实话是特别像我这种稍微年轻一些的编辑，可能对绘图的把控不是那么精准。那么当时也是刘洋老师也是教会了我很多这个绘图构图方面的技巧。并且刘洋老师做这件事情他非常认真他当时的时候他自己通过各种方式，也通过我们不仅联系了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主编主要这个老科学家工程，还有我们这个出版社，他自己也通过各种方式去联系到钱三强老师身边的亲人，跟钱三强老师的秘书去 啊，每一个字基本上都是沟通过的，这个字怎么去用？比如说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啊，到底是原子核还是原子能，还是用原子这三个词，其实当时就斟酌了半个月，也能看出刘洋老师啊，他在这个文字方面的斟酌，在绘画方面呢，也就他每一个细节，其实如果我们小朋友看那个绘本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他很多里面的勋章啊，还有这个小的细节啊，其实。可以说啊，每一个五角星其实都有钱三强老师他真实历史事件的一个写照的。 哦，那就非常非常细致，确实这种合作伙伴的这种敬业精神哈，让人很敬佩。那关于这个绘本整体风格，无论从文字风格还是绘画风格，最后的确定啊，中间经历了什么，然后呢有什么样的考虑？ 当时其实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的这个人物传记，比如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写的就是像啊东欧绘本或者一些国外比较知名的绘本一样，把它做的啊更加梦幻一些，或者充满想象力一些，啊还是参照一些国内的这个原创的一些人物绘本，就更加注重写实一些。其实这个风格是经过很多很多次讨论的啊，有一些人其实我们编辑就认为还是写实好，有一些编辑就认为呢，其实绘本这个东西还是要激发孩子的想象力，要更加偏重于想象。最后我们这个东西啊，我们当时最后就是还是确定是，首先因为这些老科学家们嘛，都是居功至伟的人，也是有很多啊历史事件需要去呈现，还是注重写实。注重每一个细节，但是呢在这之中呢我跟刘洋老师还有咱们这个林巧稚这本的绘者金妮老师也说，咱们在结合历史实物照片的同时啊，用一些元素来激发孩子的想象力， 比如说 这个咱们钱三强老师这本书， 嗯， 我们就用一种牛的精神啊，大家在看到钱三强这个绘本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有一只不断成长的小牛。这个牛呢，是一个木雕啊，从一个简单到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个绘本中呢，有一个橙色啊，也是啊，一是原子核的一个原子的一个颜色，然后它会一个不断的发出光亮，它是一个构成整个图书的色彩。就是我们在大体上要注重写实，而在细节方面给孩子留出足够的小细节，让孩子充分去畅想，这样子。 哎，真好，这个小心思真好。这个木雕是一直在他的旁边吗？还是在不经意间放在什么地方的？ 是贯穿整个绘本的。小朋友们如果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个小牛的木雕，其实从开始到最后啊，没有每一页都有，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在这个扉页上面这个原子的呈现，还有这个除了这个小木雕还有原子呈现，其实大家打开这本书就可以看到。 有意思，这个巧思好，这个真好。那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啊，您作为这个责任编辑这个角度去出发，希望小读者在阅读之后获得什么，分别说一说这两本书吧。 首先说钱三强这本书吧。其实很多小朋友们啊，其实从这个正式的历史读物中都知道三强钱三强这个人，但是呢他可能会对这个人物有一些误读，他可能会觉得钱三强老师跟这个邓稼先老师啊，或者说钱学森老师一样啊，都是在这个技术上解决难题的。我们希望就是孩子首先就是不仅要知道这个历史人物，还要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在这个某一个历史上的关键事件的时候，他到底承担怎样一个角色。像钱三强老师，其实他在整个中国的一个原子能的一个开发利用中，他是承担一个组织者的一个角色。我们在这本书的后面呢，就是特别这本书啊，就整个这个系列书只有这本书加了一个拉伸页，就单独的一个插页。他会告诉大家呢，就是说钱三强在整个中国原子能的利用中像邓稼先啊、于敏啊这些人物 到底是怎样聚集到一起的，其实就是通过前三项老师的这个人才的这个把控力和他的这个判断把他们聚集到一起的。第二个呢，就是也是这本啊，也希望就是当时特别刘洋老师跟我们强调说，要希望这本书能够不仅让它成为一本就是历史的一个读物，还要启发孩子对于绘画和美学的一种观赏，还要让孩子呢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去发现，所以我们也就像刚才说的，就是里面添加了很多小心思啊，我刚才说的小木牛和这个原子的变化，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还有很多部分，还是希望小朋友们自己去挖掘，然后呢，关于林巧稚老师这本书呢，其实我们这个风格呢跟前三强这本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首先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更加认识一个客观真实的一个林巧稚老师，看看他到底对中国妇产科做出了怎样的一个贡献。另外一方面呢，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我们把大量的照片融入到这个绘本当中的一个元素，绘本当做的一个绘本元素的，也希望呢孩子们呢通过这些照片能够一览当时，就是略窥啊，不能说一览，就是窥视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包括抗日战争啊，还有整个的一个新中国建立之后成立之后整个的一个中国医学条件的一个发展状况，让孩子们认识到这个林巧稚老师到底是怎样在怎样的一个条件下创造了这么一个辉煌的成就。 那我看资料哈，你也正在筹备这第三集科学家绘本，包括钟南山、张炳炎这两位科学家的内容。现在这两本书进展情况怎么样？有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尤其是搜集这两位科学家的这个小故事，让你印象深刻的和我们分享分享。 首先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正值新冠疫情期间，其实手头上有钟南山先生这么一本书，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 对，特别是在这种全民对于钟南山老师、钟南先生一个对新冠疫情的一个特殊贡献，也让我们对这个资料还有绘画这个要求更加细致。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初稿和初步的绘画工作。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审定。那么，这本书呢，说实话，也是涉及到了很多一些当时特殊的时期的一些的医疗设备啊，还有建筑物啊，搜集资料起来其实相对而言也是比较麻烦的。而张炳炎老师这边呢，还是我们的刘洋老师，就是我们前三强这本书的作者和绘者，但是呢，这一次呢，刘洋老师不再担任绘画工作，是只做文字作者老师和绘画的一个参考指导。所以呢，我们也是力图把这本书的一个图文的一个连贯性进一步提高。现在也是完成了初步的绘画和文字的创作工作。后续呢还是希望再通过专家的审核呀，还有这个刘洋老师的指导啊，把这个图文结合做得更好。 其实我觉得对于钟南山先生，大家伙儿确实像你说的，正在疫情当中，大家对于钟老的这种感情啊，确实是无可比拟的哈。那我们也看到过相应的很多报道，也有很多的书籍写他。在你收集和挖掘故事的当中，有哪些故事让你觉得，首先是我们并不太知道的，但是又应该让人记住的？ 那就是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啊，咱们国家说实话当时的医疗条件也是不尽如人意，当时一个条件也是不是特别好，那么钟南山先生钟老啊，就是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给这个中国的呼吸相关的呼吸科相关的一些诊治啊，还有一些治疗啊，做出了一个突出性的贡献，包括在广州成立这个相关的研究所。应该说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如果没有中老这样的一个不懈的一个精神， 嗯， 啊，那可能就是，中国的这个呼吸相关疾病也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进步， 嗯， 啊，第二个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在非典时期啊，还有这个，新冠疫情时期啊，中老都是一个敢说的一个老先生吧，也是给大家吃定心丸的一个老先生， 对， 但是 钟南山说话了，大家伙心里就稳了。 对、嗯，但是呢，当时从我的感觉来看，这么忙的人啊，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就是可能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这个科研上了。 嗯， 但是就是做了这个绘本，我才发现啊， 嗯， 其实钟老啊，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体育健将。 嗯， 对。还有一些网上好像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相关的资料。其实第三集的钟老。和第二集的林巧稚啊老师也有一定的渊源， 这个没想到。 对、嗯，其实这两个人相关资料中显示啊， 嗯、 这两个人应该是亲戚。 哦，还是亲戚哦。 对， 这个 挺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确实，这个优秀的基因往往聚在一起。 对， 嗯，很有意思哈，我们也感谢文科接受我的采访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老科学家背后的这些故事，我们也期待着。最新的绘本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啊，把这个科学的种子更广泛的播撒在孩子们的心中。谢谢文科，谢谢你。 哎，好的，谢谢于老师，谢谢大家。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